罗马书的第23讲，我们已经进入了罗马书的9章至到第11章。很少有的，如果你留意的话，我连续三个礼拜讲的都是很不同的信息。两个礼拜前我讲了大卫传，在撒母耳上最后有关撒母耳上最后有关大卫的经文。跟住呢讲了一个复活节的信息，上个礼拜是吧。今日呢又回去罗马书，又有很多的神学。其实今天要讲的，我们刚才已经读过，是罗马书的第9章4至到5节，可以讲得是对罗马书9章至到11章的一个介绍。我给他的题目叫他做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如果你记得这句话，其实是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妇人所讲，是吧？撒玛利亚妇人不明白敬拜的意思，耶稣基督就跟他说救恩是从犹太人而来的。首先讲一些背景，在以色列这一片的土地曾经是充满圣经历史的地方，在这片的土地的上高，以色列人曾经是神虔诚的子民，但是很可惜，现在他们对神的事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在2000年前，他们还将耶稣基督尼赛亚拒绝接受他，将他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高。现在有没有改变啊？经过2000年，这个事实仍然都没有改变。有些事就是2000年都不会改变的，就是他们始终都没有接受尼赛亚，接受耶稣基督。他们对尼赛亚的认识是怎样啊？有人可能会告诉他们，听告诉以色列人听，喂，你们走鸡了，你们走宝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临，而且已经回到他的天父那里。但是以色列人会怎样回答啊？他们会说，切，圣经里面所讲的尼赛亚，你们说是耶稣基督啫，其实是有关以色列，你们是都要说是尼赛亚是耶稣基督，我都没你办法。但是你不要将你的思想、你的信仰加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经文有关尼赛亚的预言，例如何西亚书的11章第1节，说神是会召他的儿子出埃及。这节的经文我们基督徒就会怎么说？哇，绝对是耶稣基督的预言，是吧？喂，记不记得啊？在说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当时希律王是要杀晒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所以约瑟就带住玛利亚，带住耶稣基督去埃及来到避开。然后到这件事过了，他就带住耶稣基督出埃及，是吧？基督徒就会说，哇，还不是应验了何西亚书里面的预言？但是以色列人会怎么说啊？切，这件事哪里是讲耶稣基督呢？是讲以色列。我们在住埃及400年做奴隶，是吧？卒之神就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的第二章。所以这一节的经文不是讲耶稣基督，他们说是讲以色列还有很多经文说尼赛亚将会受苦受逼迫，在以赛亚书的53章、54章受苦的尼赛亚，是吧？我们就会讲什么？是讲耶稣基督咯，来到世上受苦钉十字架，是吧？以色列人呢又会用在以色列的身上，他们会说，喂，以色列你都见到历史当中我们受多苦的啦，是讲我们呢？圣经还有讲很多关于尼赛亚死而复活的经文，好像诗篇的16篇10节、49篇15节。基督徒就会讲什么？这些是讲耶稣基督嘛。上个礼拜我们才刚刚庆祝完复活节，是吧？就是讲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复活。以色列人又会怎么说？又是讲我们以色列啫，这些的经文，是吧？我们受苦很多年，2000多年受苦甚至我们亡国不再存在，就是好像死了一样， 系嘛？所以呢啲经文咪就系讲紧我哋以色列咯。嗱，我哋话耶稣基督第三日复活，佢哋一样系会讲呢啲嘅。佢哋会话喺圣经入边话俾我哋听，千年如一日，诗篇嘅九十篇第四节，过咗二千多年嘅苦难啦，第三个千年就系以色列人复活嘅时候，第三日复活系嘛？点样复活法啊？以色列将会成为世界嘅强国，嗱呢个就系佢哋所解释。所以我哋所有认为系应验喺耶稣基督身上嘅经文，佢哋都会话系应验咗喺以色列人嘅身上。嗱，当然唔系所有嘅经文佢哋都可以咁做。例如有经文话尼赛亚系出身于伯利恒，系嘛？在尼加书的五章二节，这一节的经文他们不能够应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还有呢，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说尼赛亚是童女所生，童女怀孕所生，这一节经文他们都不可以这样解。但是有很多其他的经文他们都会说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当然也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知道尼赛亚会来临，他们还在树等待着尼赛亚。去到末世，圣经告诉我们，在树耶路撒冷城东边，现在是被土耳其人控制的那边的城墙，东面的城墙现在是严密的封锁住的。但是去到末世，他们说这个城门将会神迹奇事地打开，这个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二节同埋四节四十六章十一节所预言，城门会打开，然后耶稣基督尼赛亚将会进入耶路撒冷城，坐喺佢个宝座上，永远咁样嚟到统治。唯一唔同嘅系乜嘢啊？我哋等待紧嘅系耶稣基督第二次嘅来临，系嘛？佢哋咧认为耶稣基督第一次嘅来临，佢哋认为耶稣基督仲未来临。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在这一片的土地上高，神曾经是差遣他的先知来到预言尼赛亚将会来临。而在说同一片的土地，以色列人的土地上高，耶稣基督真是来临，立足在这片的土地上，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高抹他，以致他宣布，向以色列人宣布神的禧年已经是来临。这件事在路加福音的四章十六至到二十一节，其实耶稣基督是在树引用着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一至到二节。耶稣基督已经来临，而且已经回到去天父那里，他们不知道。若果神要以色列人来到是将这个好消息传开去的话，以色列人能不能够做到啊？不能够做到。神叫他们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在说以赛亚书里面四十二章四十九章五十二和六十章都是这样讲，但是他们不认为尼赛亚已经来临，他们没有办法将这个好消息是传给世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问法利赛人，尼赛亚是哪个的子孙？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四十三至到四十六节，法利赛人懂得回答的，他们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就继续问他们，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为什么大卫会被圣灵感动，在诗篇的一百十篇第一节称尼赛亚做主啊？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跟法利赛人说什么啊？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说，我就是尼赛亚咯，我是神的儿子，是吗？所以先至会大卫先至会在诗篇一百十篇的第一节称耶稣基督称尼赛亚为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尼赛亚，我就是神的儿子。犹太人是神的子民，很可惜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是吗？而新约告诉我们什么？新约说你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你才能够得救。 但是很可惜，神自己的子民都不去接受他，怎样能够将这个信息传给世人？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吧？神自己的子民都不相信尼赛亚就是神的儿子，亦都不接受神给他们的福音信息。其实耶稣基督被拒绝，被以色列人拒绝，在圣经里面有预言，耶稣基督自己来到世上讲了一个比喻，在树马太福音的第22章，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就是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来到摆婚宴，要他的仆人去请客人来参加这个婚宴。第一次差派仆人出去怎样啊？被拒绝。第二次再差派仆人出去，仍然被拒绝。拒绝完了第二次之后，这个国王怎样啊？叫仆人去到公路上、小路上，周围拉其他的人来到是参加他仔的婚宴。这里就给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其实神给他们有两次的机会来到接受耶稣基督。当他们不接受的时候，神就叫其他的人来到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当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基督，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第一次他们拒绝接受耶稣。那你说第二次是几时发生啊？第二次是使徒行传的时候，记不记得彼得在使徒行传前几章的经文，他讲到，他讲出以色列人的历史，他说神带领他们与他们来到立约，将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给他们。然后彼得在使徒行传的3章19节，在圣殿的外院大声跟以色列人讲什么啊？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彼得是给他们有第二次的机会来到接受耶稣基督。很可惜，以色列人有没有接受啊？没有接受到。他们逼迫教会，但是在这个之前，先杀死施洗约翰，亦都杀死了雅各，跟住他们是用石头抌死使提反。所有差派去跟他们讲好消息的人，那些仆人都被他们杀了。神的回应是怎样啊？这个国王就生气了。第二次他们拒绝来到参加这个婚宴的时候，他就生气，他差派军队去摧毁他们，摧毁他们的城市，是吗？这件事发生是几时啊？公元70年，罗马的士兵军临城下，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将圣殿被毁，是吗？跟住呢，这个国王就邀请其他人来参加这个婚宴。而在树现实发生什么事啊？这个救恩啊，这个的邀请就到到所有外邦人的身上。现在就是教会的时期，就是外邦人得救的时候，是吗？这个的邀请去到外邦人那里，正如好像路加福音的21章24节，是外邦人的日期。这个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第一次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二次他们照样是拒绝。第二次他们拒绝的时候，你会见到是使徒和他们传福音，圣灵降临在使徒的身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透过行神迹奇事来到见证耶稣基督仍然活着，然后邀请他们来到接受耶稣基督，是吗？但是第二次他们仍然都拒绝。所以第一次他们拒绝是什么？是拒绝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圣子。他们第二次拒绝呢，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三位格圣灵。这个亦都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所讲，他们亵渎圣灵的罪。在马太福音的12章32节，耶稣基督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 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有人会觉得好奇怪，点解干犯圣子可以得赦免，但是干犯圣灵就不能够得赦免？其实耶稣基督知道，神是会给以色列人两次的机会来到接受他，两次的机会来到是参加这个婚宴。当两次的机会都过了，神就邀请其他人来参加，邀请教会，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时期。所以亵渎圣灵的罪其实是一个历史时刻性的一个罪。今时今日有没有人曾经听过耶稣基督讲道，见过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不接受，然后呢又有人跟他们传福音，有圣灵来到感动，他们仍然不接受，会不会现在世代还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所以亵渎圣灵的罪是历史时刻的一个罪，但是今时今日有一个罪是好跟亵渎圣灵是好相似，就是什么？就是有人传福音给你，你听了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迹，他的神迹奇事，他的讲道，他的教导，然后呢是有圣灵来感动你来到接受他，但你仍然不接受，这个就跟历史时刻的亵渎圣灵是很相似，是吗？以色列人拒绝了圣灵之后，使提反怎样骂他们？他说，你们这硬着颈汗心与已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一节，有没有见到啊？最后就是因为他们拒绝圣灵他们触犯圣灵亵渎圣灵，以致他们不得救。亦都是因为这样，犹太人将使提反用石头抌死了他，而神亦都因为使提反的死，对犹太人的忍耐力已经是结束。在主后的70年，在公元的70年，派罗马士兵是将耶路撒冷城夷为平地，圣殿被毁。其实这个国王的比喻是很精彩的，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就是有一个插曲，有一个附录，在述马太福音的22章11至14节，参加婚礼的人，他们所有的礼服都是由主人来到供应，所以有钱人不会穿得特别的光鲜，穷人亦都不会穿到难身难世来到参加，全部的礼服都是由主人来到供应。那你说这个代表什么啊？是有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代表救恩是个人化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跟神有个个人的关系，我们都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是吧？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到得救，一切都是耶稣基督他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以致神见到我们就好像见到他的爱子一样，先至我们能够是与神和好。所有不着礼服的人都会怎样？抌到去出面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每当有人被抌到去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就是地狱。任何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义，这些人都不能够是得救。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讲什么？讲了这么久才讲入主题。今天的主题是救恩是由犹太人出来的。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哇，犹太人自己都不相信，为什么神偏偏就要透过犹太人将福音信息是传给外邦人才得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要他们成为外邦人的光，是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优先的次序，优先的权？首先我们要知道这节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4章22节，就是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这一节的经文是耶稣基督自己讲。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五点，为什么救恩是出自犹太人，为什么他们有优先权。首先，因为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选民。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经文说，神从世界万民中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同他们来到立约。在尼希米记的九章七节说，神拣选了亚伯兰，把他从加勒底人的吾尔领出来。申命记的十四章二节说，神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在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们作他自己的子民。在阿摩斯书的三章二节，神说，我在地上所有的家庭中拣选了你。很清楚，是神拣选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就是原因第一，为什么他们会有优先权。那你说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得神喜悦，被神所悦纳，所以才拣选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是不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价值啊？不是吧，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听。申命记的七章七至到八节，说耶和华专爱你们，这个你们就是犹太人，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是他的拣选，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这个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因为神给以色列人他的话语，首先给他们神的话语，要他们守护住神的话语。这个在罗马书的三章一节，保罗曾经说，他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因为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的信息就是因信称义，每个人都是靠信心得救，不是靠行为。所以犹太人就会问，哇，那我们行割礼有什么好处啊？是吗？哇，那我们做犹太人有什么益处啊？保罗就回答他们，在罗马书的三章二节，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换句话来讲，神是透过摩西和众先知，将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是先给以色列人，这个就是他们的好处。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罗马书的九章四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有没有见到啊？哇，我们说得救是什么啊？是本于神的话语咯。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的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呢是从神的话语而来，是吗？你要得救，你一定要知道神的话语，神就是首先将他的话语给以色列人。在旧约，众先知和摩西都是将神的话语首先给以色列人，这个就是他们的优先权，这个是第二点。还有第三点呢，除了神拣选他们将他的话语给以色列人，尼赛亚都是出于犹太人。罗马书的九章五节，保罗说，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耶稣基督是犹太人，他是大卫的子孙，是吧？尼赛亚都是出于犹太人。所以如果你留意的话，耶稣基督的事工，他将他的事工集中在犹太人的身上。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五至到六节，当他差派十二使徒、差派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吩咐门徒，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有没有见到啊？首先是要向迷失的羊那里去，就是以色列人。而在《马太福音》的15:24很相似的经文，耶稣基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不单止他叫门徒这样做，他自己都是一样，首先是将他的关注力放在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身上，然后当他们不接受，先至是轮到外邦人。还有第四点呢，不单止耶稣基督自己先传福音给犹太人，使徒都是一样。如果我们记得的话，我们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保罗每一次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他怎么做啊？他是首先去犹太人的会堂先，是吧？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在使徒行传我都不能够讲完，我会留在一个 PowerPoint， 如果你有心去看的话，你可以 download 来看。当福音传给犹太人，他们不听呢，然后先至去到外邦人那里。使徒行传的3:26，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各人回转离开罪恶。这里的你们是谁啊？是犹太人，是吧？先差派去犹太人那里。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的13:46，保罗和巴拿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传福音给犹太人，他们不听，是吧？不听就怎么？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好清楚，是吧？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先向犹太人来到是传福音。这个也是跟我们今天所讲国王的比喻是一模一样，是吧？耶稣基督自己来到跟他们传福音，第一次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二次神再差派使徒有圣灵降临来到是、感动他们相信接受，第二次都被他们拒绝。于是就怎么去到公路小路来到是找其他人来到是参加这个婚宴，这个福音信息就去到外邦人那里。还有第五点，最后一点呢，犹太人不单止他们的祝福是有优先权，审判都有优先权。神是公义的、你不要以为神就是偏帮、犹太人，我给你祝福有优先权，我给你审判一样有优先权。在罗马书的2:9-10，神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里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有没有见到啊？祝福是给你们先有优先权，但是审判一样你们都是有优先权。当你们拒绝耶稣基督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你们的身上，就是好像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是吧？但是如果你们得到这个优先权，你们是感恩，你们相信，你们接受尼赛亚的话，你们一样会有优先得到这个祝福。但是很可惜，犹太人是没有这么做到。其实是有优先权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是吧？祝福是你有优先权的话，审判都是一样。这个就是神的经济，神学家说是神的经济。路加福音的12:48怎么说啊？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你不要以为、神祝福犹太人，神向他们所要求的一样都是、一样都是这么多。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1:16，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利尼人，又见到啦，系嘛？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所以因为以色列人两次唔接受耶稣基督，福音就临到外邦人嘅身上。喺使徒行传嘅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嘅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嘅见证。有好多人见到呢节嘅经文就会抗议啦，因为我头先话神第二次俾机会俾以色列人系透过使徒向佢哋传福音，使徒行传嘅第二章。但你呢度系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仲未发生嘅，系嘛？神已经话福音会传到地极，透过外邦人。有人会话：哎呀，系神嘅旨意要将福音传俾外邦人，你就唔好怪犹太人啦，系嘛？应唔应该怪佢哋啊？应该怪佢哋，因为佢哋系有责任，系佢哋不信，系嘛？唔能够卸薄。我时时都话，神嘅旨意同埋人嘅责任系相成相辅，缺一不可。你唔可以话因为啊神冇拣选我啊，你唔可以怪我，唔系啊。若果你唔接受神嘅话，个责任喺你嘅身上。但系我哋接受神嘅人咧，一切系出于神嘅恩典，你唔好自夸。呢、这个就系圣经嘅教导。嗱，有人会又有问题啦。哇，若果系咁，啊，神系咪已经放弃咗以色列人啊？系嘛？而家透过教会，透过外邦人嚟到传福音，将以色列人放埋一边，系咪已经放弃咗以色列人啊？喂，你睇下《使徒行传》嘅三章十四至到十五节点讲？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闹佢哋啊，系嘛？哇，你哋啊，有耶稣基督嚟到你哋嗰度，你哋都唔肯将佢释放，喺比拉多嘅面前要将佢钉死，反而就系释放咗一个凶手，一个真正罪大恶极嘅人，系嘛？好似呢度话闹佢哋，你已经弃绝咗你哋嘅王。是不是已经没有希望啊？不是噃，你看看经文跟着讲什么，仍然呼唤他们来到悔改，还有什么啊？应许他们有万物复兴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几时是万物复兴啊？是禧年的时候，是吧？就是告诉他们听，是有一个千禧年国，在那里他们将会是同神一起，会过着很幸福的生活。嗱，呢一个就系俾佢哋嘅应许。啱啱先闹完佢哋，你哋弃绝你哋嘅王，但系仍然俾佢哋有希望。跟住喺《使徒行传》嘅三章二十五节，你们是先知嘅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嘅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因你嘅后裔得福。虽然他们弃绝他们的尼赛亚，他们的王，甚至你可以说得连个国度他们都弃绝了，是吧？大卫的王朝。但是神透过使徒仍然跟他们说，你们是与神立约的子民，神永远是没有放弃到以色列人。有很多的牧师我都听过，他们会说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神已经放弃咗啦，因为以色列人违约，神已经放弃咗以色列人，所有喺以色列人身上嘅应许、恩典、祝福，全部冇晒啦，吓，系咪真系咁样啊？当然唔系啦。若果神同以色列人立嘅约系双方面嘅约，当然佢哋会失去一切，因为佢哋违约啊嘛，系双方面嘅约啊嘛。但系神同以色列人立约，是双方面的约定是单方面的约？是单方面的约来的。你看回创世纪的第十五章是怎样立约的？是用当时的近东立约的方法，是将所有的祭物破开一半，然后摆在条路的两旁，然后立约的两个人就会携手走过这条路。意思什么啊？任何一边毁约的话，就会好像这些尸体一样，好像这些动物一样，死无全尸啊。 哇，咁你话立呢个约，当然系神同亚伯拉罕一齐行过啦，系嘛？唔系噃，啊，你睇经文嗰阵时候，你会发觉亚伯拉罕瞓着咗觉喎，瞓到好似只死猪咁，吓，系乜嘢经过呢条路啊？圣经话系冒烟嘅路同埋烧着嘅火把，系乜嘢嚟噶？你话喂，记唔记得以色列人？记唔记得神喺旷野带领以色列人系点样带领啊？云柱同埋烟柱啊嘛，呢度就系象征神自己行过啊嘛。哇，单方面嘅约，神承担晒所有嘅责任。就算你哋违约，神仍然都话：我俾你哋民族嘅应许、地嘅应许，一定唔会落空。呢、这个就系亚伯拉罕嘅约，所以以色列人系唔会失去呢一切，唔会失去地，唔会失去佢哋民族嘅应许。咁有人就话咯，哇！牧师，你讲嘢一嚿云咁样样嘅，你以前你都我都听过你讲，就系以色列人违约，所以被神逐出应许之地，系你讲嘅。你而家又同我话阿神冇放弃佢哋，喂，系亚伯拉罕嘅约，佢哋唔会失去佢哋嘅地同埋佢哋嘅民族，系嘛？但系摩西之约咧？神同以色列人立盟约，这个在利未记的26章和28章，你们是守约的我就祝福，你们不守约我就会咒诅，我就会审判，甚至将你们是逐出应许之地迦南地，是吧？但是是两个不同的约来的。亚伯拉罕的约是无条件的，是单方面。摩西之约呢是有条件。那你说摩西之约是什么？是一个管教来的，就是好像我们信神都是一样，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啊？靠我的行为的话，我分分钟不得救啊。你做得好你就得救，你做得不好就不得救，是不是靠我们行为的嘛？是靠信心，我们真的接受耶稣基督，是吗？所以这个是单方面的约，就是好像亚伯拉罕的约。那你说摩西的约是什么啊？是家规啊，是管教啊。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神的管教就会来到我们的身上，好像希伯来书的12章所讲，是吗？是以色列人是被神驱逐出应许之地，但他们现在已经回到他自己的领土那里，这个只不过是历史当中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失去他们地同埋民族嘅应许。 保罗喺加拉太书嘅3章17节话俾我哋听，亚伯拉罕之约绝对唔会被430年后嘅摩西之约嚟到废除。我哋见到亚伯拉罕嘅约同埋摩西之约系唔同嘅。亚伯拉罕之约系无条件，系永远唔会被废除。但系摩西之约咧，只不过系家规，只不过系神嘅管教。 除了民族和地的应许，还有国的应许、这个就是大卫之约、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大卫传，讲到去撒母耳上就讲完了，是吧？我们说讲完罗马书之后，我们又会回来看撒母耳下的大卫传，在撒母耳下的第7章，我们就会见到有大卫之约。这个约也是单方面无条件的约、神应许这个国是给以色列人。那你说这个国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这个国会是怎样，尤其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是讲得很清楚。但以理书的2章44节说，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首先我们见到这个国会是怎样啊？大卫的王朝一路是会去到永远，是吧？我们以后我们都会在这个国的里面。还有呢，但以理书的7章13至14节，说但以理见到有一个异象，见到人子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不败坏。这个国是由耶稣基督来到掌权，是吧？首先是千禧年国，然后会带领我们去到天国。 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在天堂的系列，叫做千禧年国，天堂在人间。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千禧年国会是怎样，你走回去听过一篇道。所以我们见到两点，这个国是永恒的，这个国是由耶稣基督来到带领。还有呢，但以利书的七章二十七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这里就是我们见到了神有没有放弃以色列人？没有放弃到，他的圣民就是以色列人，他只不过现在是暂时将他们放在一边。那你说为什么神要将他们放在一边才行？喂，神有责任给以色列人的、你不要以为就这样做圣民、你就翘埋双手不用做事，是吗？喂，神要他们成为外邦人的光，刚才讲过了，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经文都是这样说，要他们向世界来到作见证。见证什么？神是独一的神，神是信实的神，是吗？要他们彰显尼赛亚，要他们守护住神的话语圣经，要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要他们向世人来到彰显神赦罪的恩典，这个就是福音的信息，是吗？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做到？完全没有做到。所以神才将他们放在一边。其实神要以色列人做什么？是做一个管道。管道是什么？就是运输嘛，将他的话语，将他的福音好消息、将他的祝福由以色列人那里运输去外邦人那里嘛。他们要做运输者，要做管道嘛。但是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做了容器啊。容器是什么？不断地接收，是吗？我们中国人就会说是貔貅，是吗？有入没出，是吗？喂，以色列人就是变了这样东西啊。本来应该是管道运输的，他们就变了是容器，是吗？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这个我时时都是跟教会说，我们要小心啊。我们都不要成为了容器，而不成为了管道。有很多人跟我说，牧师，你搞这么多大使命来做什么？你搞定了我们自己里面的团契就搞定了，是吗？神就会喜悦的了。神会不会喜悦啊？当然不会喜悦了，你是步紧以色列人的后尘。为什么神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好道，是吗？罗马书的第十一章怎么说？若果教会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一样是会将我们在这个橄榄树上斩下来，是吗？这个就是神，他不要我们成为容器，他要我们成为管道。所以暂时现在神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就是由教会来到是代替他们，到教会的人数添满了，以色列人全家都会得救。这里我又要讲一讲，就是有很多的牧师都混淆了，说以色列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以色列，或者十二支派就是教会，乱差弄啊。因为如果你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同埋你看圣经真正的教导的话，以色列同埋教会是两个肢体，是吗？教会的人数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等阵我们会见到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而以色列人和教会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我等阵会说。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今天回温一下，就是说救恩是出于犹太人。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是神所拣选，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因为尼赛亚是出自以色列人、犹太人。还有呢，耶稣基督和使徒传福音都是先传给犹太人，是吗？但是要很小心，虽然他们有优先权得到祝福，但是也都有优先权得到审判，是吗？神给他们有特权，也都给他们有义务。他们的义务是什么？要彰显出神的荣耀，要向世界彰显尼赛亚， 是吧？要成为神的国度，要是持守住圣经，而且是要将福音传给世人。但他们做不做到啊？他们没有做到，他们两次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是吧？所以福音现在就是传到去外邦人，由教会来到是担起这个责任，来到是将福音传开。当我们教会完成了我们的责任的时候，在地上会怎样啊？耶稣基督会回来，我们会被提，是吧？半空与耶稣基督相会，然后呢，我们会去到天上参加什么啊？羔羊的婚礼，是吧？那你说犹太人呢？犹太人还未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是要在地上经过七年的大灾难。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以色列人和教会将会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在这七年的灾难，我们在天上参加羔羊的婚宴，但是以色列人呢，要在地上经过七年的灾难。那你说为什么他们要经过七年的灾难呢？神给他们两次的机会来参加这个婚宴，是吧？两次都被他们拒绝，不参加这个婚宴，就是羔羊的婚宴。那你就要经过七年的灾难。但是经过了七年的灾难，神没有放弃他们，他们仍然有机会，所有余下来的以色列人接受的都会进入千禧年国。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但以理书里面国的应许。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但他们要经过这七年的灾难才能够进入千禧年国。但我们呢，很感谢神，是吧？因为我们愿意接受，所以我们是会参加这个羔羊的婚宴。我也说过一篇道，是路德记的第六讲，记不记得啊？奥秘又隐藏的外邦辛苦，就是讲到羔羊的婚宴，亦都是讲到为什么以色列人和教会是两个肢体，我们不要混淆。如果你喜欢的，可以走回去听个篇道。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的第九章，给我们见到你的恩典，你差派你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是为我们赎罪。很可惜以色列人是没有接受到，他们两次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以致现在这个责任将福音传给世界的责任现在在教会的身上。愿意我们都不要步以色列人的后尘，我们要成为你福音的管道，而不是说成为了容器，就是满足了我们教会里面内在的这些的生活，而是我们要是真真正正是透过大使命来到将你的福音，将你的好消息来到传开去。愿意当你回来的时候，再次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被你称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